Hello， 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集继续有我杰拉德 啊，同埋我啦，老温，大家好， 啊、老友啊，老温啊。咁啊，上集讲过呢个租屋啦，咁啊未讲完啊，咁啊继续啦，即系租屋要注意嘅喺台湾 好多啊，仲有好多嘢。 咁其实租屋其实仲衍生到两样嘢嘅，一样系铺、 哦， 租铺可能要注意嘅更多啊。咁我哋唔讲铺先，先讲住先，因为你嚟到一定系住先噶嘛。咁你嚟到再慢慢揾铺咯。吓、啊、咁你做生意，即系我都知道有啲人会调转嘅，先嚟揾咗铺先揾屋嘅，咁其实就各各啦，都有个好处啦。咁 唔系因为揾铺嗰啲咧，系牵涉到做生意嘅要注意嘅嘢， 更复杂啊。 咁啊，又同住又唔同咯，变咗吓、嗯啊、分开嚟讲啦。 今次讲住先啊嘛，咁我哋上集就讲到签约啊、租约啊嗰啲嘢啦。咁啊，之后。咁啊， 系咪讲下啲屋嘅类型先？ 讲屋类型先啦， 系啦， 我哋老温讲下先啦。 即系租屋，其实你可以租好多款噶嘛，唔似香港嗰啲下下都系嗰啲楼景啊、大楼啊嗰啲咁样，咁仲有好多嘢可以租噶嘛。 香港好似唔使点睇喎， 吓有得租就得噶啦， 价钱 搞掂噶啦。咁台湾即系比较大啲嘅，咁就咁好似上集讲完就系话你揾到嗰一区啦，咁啊开始你睇你边啲类型适合你啦，系咪先？咁啊，台湾就比较多元化啲嘅，有透天啦、啊，透天嘅意思即係有店铺，跟住楼上三四层咁样嘅、嗯，有埋天台嘅。咁啊，通常透天都係成辣咁过㗎啦，即係楞住晒嘅成排咁样嘅、 嗯， 即係好多间咁样嘅。咁啊，仲有啲大楼啦，又有啲公寓啦。公寓嘅话好似就好似几多层到啊？五六层到啊？ 五六层啦，一般 五六层六七层啦。 公寓台湾嘅公寓即系类似香港嘅唐楼 哦，系唐楼 要行硬楼梯的， 要硬楼梯嘅系啊，嗰啲啊辛苦啲啦，嗰啲就吓咁啊，几款唔同啦，仲有啲别墅啦，别墅即系好似独栋嘅或者两栋碰埋一齐嘅， 但别墅就冇铺嘅， 别墅冇铺， 即系一楼，一楼即系 ground floor 啊， 系啦， 即系同香港唔同嘅叫法， 咁啊前面有个可能个细花园仔或者一个停车场仔， 好、嗯、浪漫嘅可以， 系浪漫啊。O.K. 好正噶别墅，我都中意住别墅啊。 咁啊，仲有啲电梯大厦啦， 系啦， 即系呢啲最普遍啦。 电梯大厦即系等于香港嗰啲一般嘅，大部分嘅屋都系咁啦。 住宅嗰啲啦，系啦。 咁但系电梯佢都分两只嘅，有一个叫华厦，有一个叫大厦。华厦比较大啲嘅，即系好似啲 社区， 即系社区，香港叫屋苑啊， 屋苑， 即系好多座嘅、 嗯， 又或者一大座连埋好多个出入口嘅，嗰、 嗯、 只叫华厦啦。咁即系一个社区喺度叫做。 有啲系独栋，净系一栋嘅啫，吓 单栋式， 单栋式嘅， 香港叫单栋式， 系 即系电梯大厦咯，嗰啲 系系咁睇大家嘅需求啦，当然咁、嗯、我个人嘅即系建议咧，我个人经验即系分享俾大家啦，我就唔中意住透天嘅，基本上即系因为即系我认为啦，有啲人可能中意浪漫，中意透天或者别墅咁样嘅，但系因为我可能懒啦自己，透天最主要就系佢。未必有 lift 噶嘛，有啲虽然高级啲嘅别墅，可能中间 而家开始兴 有 lift 嘅 电梯别墅、哦， 但系电梯别墅都有问题噶。 咁当然好贵，听 讲话有啲又要维修，又里边蛇虫鼠蚁都有噶。 电费又贵啦，你个 lift、哦。 同埋好似系有 lift 嘅别墅咧，系啲税系高啲嘅，啲税系贵啲嘅吓，即系、 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啦。 系啦，总之每个人嘅 中意就得啦， 需求唔同啦。咁、我唔中意，最主要就系、是。透天或者别墅又好，佢我成日要硬楼梯啦，因为佢嗰啲好兴就系可能楼下一个客厅，二楼可能饭厅或者主人房，三楼可能细路哥房，咁啊四楼啊唔知咩拜神嘅地方啊天台咁样嘅，咁咧听讲咧就要每日咧要即系上上落落咧行几转嘅，成日都即系可能你落到个厅跟住啊个电话喺间房，我又想翻去攞一攞，攞翻落嚟，诶唔系杯嘢攞咗上边，又攞翻落嚟咁样，即系走嚟走去， 运动唔好咩？ 啊！如果中意运动嘅都 OK 嘅，咁就吓咁我可能偏懒嘅，就真系烦嘅，攞样嘢都要上嚟供嚟供去咁样嘅。咁加上因为佢系一楼为主啦，作为主啦，同埋佢都有好似有啲地下室嘅， 嗯， 好多都有地下室嘅有啲。咁咧，因为接近一楼嗰啲咧，就系惊蛇虫鼠蚁多， 一定多噶啦、 啊，一定多噶啦，基本上蚊啊嗰啲好多嘢嘅。咁啊， 小强啊， 啊类似呢啲啦，同埋。透天咧又好讲你啲邻居嘅，其实有阵时即系我嘅感觉啦，因为透天好接近邻居，日日会见得到噶嘛，即系出出入入都系左右两边咁噶嘛，可能随时隔篱屋佢有啲 friend 嚟啊，停车停咗你门口啊，或者佢种嘅花又唔知 掹咗啲过嚟你嗰边啊，点样？即系你要遇啱啲好嘅邻居咧，就会好啲咯。即系如果唔啱嘅话，大镬啦。随时可能隔篱咧，你佢个栋透天卖咗俾人，点知新嘅业主嚟咧系起间庙俾你叹下，咁咪大剂啦。台北好多啊，呢啲透天隔篱系间庙系咪先？咁你日日听闻下香啊，听下诵经啊，咁都唔错嘅咁样。 善哉善哉。 咁、啊、即系会有呢啲嘅问题咯。我系唔系咁中意嘅，我系中意住啲大楼嘅。咁大楼当中咧，我系中意住啲系譬如社区型嘅， 即系大型屋苑， 系啦，三四百户啊，四五百户有几栋啊，连埋一齐，咁啊得一个管理委员会咁样。咁啊好处咧就系因为户数多咧。咁可能相对佢啲管理费呢平均会平啲。同埋因为你社区嗰啲大楼呢多数都有管理员去管㗎嘛。咁安全上又会好啲。咁头先讲到譬如好似透天，其实呢好多透天好多治安夜晚嘅问题呢比较成日发生到喺透天附近嘅。因为嗰个地方可能都比较黑暗啲，冇乜人行。咁好多抢劫啊各样就会比较危险啲囉，对我嚟讲啊。咁因为大楼又唔同㗎嘛。咁可能你车一入就直接入去你嗰个地下室嗰啲停车场啦，咁上楼就唔会经过啲大街大巷，咁相对嚟讲可能安全啲，同埋管理员会唔最起码唔会有啲闲杂人等啊，耐唔耐供上嚟喺你门口啊，经过咁都惊啦，系嘛有阵时。 透天仲要追垃圾车喎、 啊？啊系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呢个都系问题，因为倒垃圾都系喺台湾嚟讲算系几复杂嘅事嚟， 一个好有趣嘅一个特色啊， 都算系有趣啦。咁因为佢冇管理员啦，冇管理嘅单位啦，咁好多嘢要自己搞噶啦。譬如你防盗嘅嘢啊，咁啊倒垃圾啊，咁啊要追垃圾车啦，定期定时定候啦，同埋有啲可能冇煤气喉嘅，变咗你系要即系用叫石油系统，各样嘅咁样嘅。咁啊， 同埋叫瓦斯啊， 吓瓦斯啦嗰啲啦， 瓦斯桶。 咁变咗就呢啲会增加啲比较烦嘅嘢。 不过讲呢样嘢呢，我要提一提，有一隻嘅透天或者叫别墅呢都有屋苑型嘅、 啊。 都有一架嘅。呢啲就好啲啲。 哦，呢个就好 少。就唔使捉垃圾车嘅。佢都有个位俾你放垃圾嘅。 因 为我最近都唔系最近㗎啦，去年都帮我 group 有搵个类似咁样嘅透天屋。咁佢嗰度都系有个地方掉垃圾嘅。 我都知道呢样嘢，呢个咧就都唔错嘅，因为佢嗰个形式咧就系、是集合晒，譬如十间廿间咁嘅透天或者别墅，咁啊成个地基咧一齐起嘅，咁、啊有个地下室，咁啊譬如佢啲停车场咧就系、是、统一一个停车入口咁样入去嘅，咁啊、都有啲系有管理员添， 系有我个朋友嗰、那个 有啲有管理 员嘅， 中间有个花园仔咁样， 系啊 系咁各有所好咯，相对嚟讲呢啲其实。都比较贵啲嘅， 吓呢啲又好过头先老温所提嗰只嘅透天好啲啲，不过整体嚟讲就系头先老温讲嗰扎缺点都有噶啦，当然咩走上走落啊嗰啲， 食虫鼠蚁啊， 嗰啲就走唔甩噶啦，嗰啲解决唔到嘅。 但系最起码唔会隔篱有间庙喺度先啦，系嘛？ 啊咁啊，应该唔会嘅， 系 咯。你管委会 管理嘅，会 结格噶嘛？ 系咁啊，系咯，我就中意住嗰啲社区型嘅吓。 咁啊，透天其实咧有个好大嘅优点咧，就唔关租客事嘅，就应该要买先关佢事嘅。咁呢个我哋买嗰即系稍后讲买，我哋先讲啦。佢好处喺边啦。咁啊，租屋就其实睇你咯，因为可能好多香港人喺香港住咗几十年都系大厦，喂改一下住一下呢啲会唔会好过瘾咧？咁其实 都可以试。 你租屋你租都系一两年，咁你可以试下咯，乜都试下嘛。咁你住过下，哦，原来住透天咁样嘅，或者住别墅咁，之前谂住好过瘾嘅，原来又唔系咁嘅，又或者调转话，你老温哥咁差，住落又唔系，咁亦都可能。 咁其实都唔系话间间透天都系咁。咁我成日遇到有啲咧，听讲有啲好严重噶，北部啊，即系好多呢啲台北啊嗰啲透天啦。有一次系我唔知有单新闻话系连续爆窃啊嘛，佢系喺天台过嚟噶嘛，因为佢天台连晒噶嘛， 可以上面落去， 系 所以天台嘅门一定要闩好， 一定要闩，一定要闩。有啲就有啲围栏啊，有啲咁样嘅，但系即系都要注意咯，呢啲都系一个问题咯。 咁啊，呢个治安一个问题啦。不过我都有朋友住透天嘅，咁佢都有讲好处。咁譬如你有啲私人空间会更加大， 系 咁譬如好似。我哋啲咁中意睇波嘅，半夜三更喺个厅度睇波咧，其实好容易就会嘈到 隔篱 房，睡房个老婆喺度或者细路啊，咁有时 一啲声都唔敢开嘅。咁、但系透天你咪有 分咗 茶，即系一楼睇波，咁可能你老婆分三楼嘅，咁啊唔会骚扰到佢咯。呢都系好处嚟嘅。咁同埋比较上间屋大啲啦，咁你可以买嘅多啲啊， 放嘅嘢多啲 啊，放嘅嘢多啲啊，咁又有几个人嘅，即系呢个个啦，咁其实我都系住紧大楼，咁、我普遍我都系中意大楼多啲嘅，即系别墅嗰啲就将来退休先谂啦，不过退休就行唔喐噶啦，可能 哦，呢个都系一个问题， 净喺一楼范围活动 嘅 啫。 其实好多退休人士嗰啲咧系中意住大楼嘅。因为透天，譬如我而家我住紧嗰个地方，隔篱有一对老夫妇，佢就系以前住别墅嘅，咁可能即系旧式嘅别墅冇 lift 噶啦，咁老人家即系年纪大，唔系咁行得噶嘛，你一日行十转八转都好辛苦，一对老人家，咁佢反而系拣啲大楼嘅，即系平面噶嘛，咁啊所有厅啊房啊厨房都一层楼里边搞掂晒，咁相对嚟讲佢系会轻松啲。同埋相对嚟讲，因为老人家佢都惊治安有问题噶嘛，有阵时出出入入嘅嘢，咁如果有大厦管理员管理，咪好啲咯，吓咁咪方便啲咯。 系咁啊，仲有头先讲嘅掉垃圾啊， 掉垃圾 大厦你都要掉落去，即系唔似香港咁劈出楼梯口或者摆门口咁，台湾就要就算大楼嗰啲都要摆个位置去收集晒嘅，你都要攞落楼下噶啦。 系 咁就搭 lift 啫嘛， 方便好多。 系啊，因为我都同我阿爸一齐住嘅，佢垃圾基本上佢负责嘅。 哦，夜晚跟住清咗落去 咁日日都行下喐下， 最多唔使追架垃圾车。 系啊，对佢好啲嘅，唔好成日都坐喺企戆居居咁，都唔系都唔系办法噶嘛。即系有啲嘢俾佢喐下咯，平时冇咩做噶啦嘛。咁除咗呢啲问题之外咧，咁即系几只大楼啦。咁啊，头先咁讲咁多种屋咧，最平。用楼价又好，或者租金都好，最平嗰只就系所谓嘅公寓啦。 系， 即系香港嘅唐楼，因为要掹楼梯咧，呢、个真系要掹啦。 系， 咁你就算你住透天，我活动你摆晒一楼，其实都唔使掹楼梯噶嘛。 系， 咁公寓就一定噶啦，除非你真系又系住一楼嘅啫。如果你住五楼啊嗰啲，又都要掹几层 嘅。同埋佢公寓佢哋喺冇 lift 啦， 都系要租垃圾车嘅。 系啦，又要租垃圾车啦，同埋系冇管理员嘅，好似冇管理单位。 灯会昏昏暗暗啊！ 系啊系啊，唔知几时有人喺个楼梯转角位企咗个人都唔知。 即系其实好似香港啲唐楼咁，其实大家应该想象得到啊。香港啲唐楼都系咁样噶嘛。 类似，但系企你啲啦，冇香港啲唐楼咁复杂。 因为香港唐楼普遍都系啲间劏房噶嘛，而家啲几廿间劏房。一座啲唐楼可能住几千人喺入边嘅， 咁夸张啊！ 一层一个单位咧住咗十几廿人咯， 哦， 几千嗰啲咁。 咁台湾有冇咁恐怖咁就？ 因为台湾其实劏房虽然都有，但系数量唔多咯。因为台湾本身有一种楼叫套房屋啊，其实套房嘅大厦或者套房公寓其实有嘅。一起出嚟就一个个单位噶啦， 即系成栋楼都系起好，全部每一个单位都系套房， 有独立业权噶，嗰啲系合法噶，唔系劏出嚟噶，真系自己一个门口入，系一间，即系亦都可以买嘅。咁我哋系到买楼嗰阵先讲啦。咁好多学生都系租呢啲嘅， 当然好正啊， 当然都有啲系真系用一间个单位，一间一千尺嘅单位劏几间房啦。咁好啲香港人可能劏八间啦，一千尺就。咁台湾都会有呢啲嘅，咁就但就少咯，因为正规嘅都有啦嘛。咁其实呢啲未必太，我觉得未必好受欢迎咯。呢啲劏房， 台北几多呢啲嘅，我觉得台中部应该少啲。 其实我都住过台北，我都住过劏房， 台北好多呢啲 嘅，我都住过， 我知道好多系。 嗰阵时我有个节目，日日都要做节目，我咪喺台北租嗰、那个，咪就系劏房咯， 哦， 劏出嚟嘅。 同埋冇厕所㗎嘛，厕所公共㗎嘛，好似係咪 有嘅、 啊、有嘅。 啊咁佢都分两隻嘅，有啲劏得嚟冇厕所，我嗰隻係有嘅。咁亦都会有嘅，不过就数量唔多囉。普遍都係有真係起咗出嚟嘅套房，呢、這个係占大多数。劏出嚟嘅少，因为一嚟唔合法啦、二嚟就 安全嘅问题，可能防火方面 一样有咩治安啊嗰啲，其实都麻烦。系啊，防火嗰啲咧，其实都因为我 好多用木板间嘅啫。 系啊， 系咯、 啊。我嗰时隔篱都系板嘅，敲得到。 咦？ 隔篱做乜都几乎都听到嘅。 咁咪好正 吓？嘈鬼住， 晚晚瞓唔着。 好彩我成日夜晚都唔喺度瞓嘅啫。 哦， 做节目夜晚啊嘛。 明白。 日头瞓安全啲嘅。 咁呢呢啲亦都要注意啦。咁但系应该除非你读书嘅啫，我唔系即系 唔系咁建议啊。 你香港人过嚟，你都唔需要咁委屈咯，住嗰啲屋。 唔系因为房本身台湾啲租金唔系好贵，咁我觉得你住佢千零两千尺，其实都系讲起港币，可能都系几千蚊，即系唔需要咁咩咯。 就算台北贵啲啲。都系好平啫嘛，租 比香港都平， 系咯，比香港真系差好远嘅。咁你简单单租一个一千尺嘅单位，其实真系好普遍，好小事咯。吓， 咁仲有譬如我哋分享翻嗰啲我哋住开嗰啲大楼啦、社区嗰只啦，咁租屋租楼有咩细节嘢又要注意？譬如景观又好，楼层又好，系咪都要注意一下咧？ 其实。嗰啲相对买楼嚟讲，你当然可以唔使咁 care 呢样 紧要啦。但系当然你自己喺度住嘅都系希望好啲啦。咁其实应该喺睇屋入边嘅情况之下，先睇出边先。头先我哋讲嘅区啊嘛， 系 我哋有讲过嘅，你拣边区，咁你做嘢近翻去做嘢啦。咁仲有细路仔嘅话，你又拣翻啲幼稚园啊、小学喺附近咧， 公园啊， 将来唔使咁烦啦。公园啦、啊，因为小朋友落公园好开心嘅， 好开心。 咁其实老人家有个公园喺隔篱都系好嘅，老人家落去喐下， 倾下偈啊，同啲吓朋友。 咁啊，呢啲就唔知得唔得啦，因为你唔识台语，啲老人家未必同你沟通到嘅。除非你咁啱你个社区附近或者住嘅附近有啲以前嚟嗰啲 外省啊， 广东人啊，咁佢讲广东话嘅，有啲广东兵噶嘛都。 哦， 因为我而家唔知系咪已经死得七七八八啦。 哇！ 我哋读书嗰阵落唔落搭巴士咧，都听到好多广东人， 即系 大年纪嘅。 哦， 嗰啲都系九成啲老兵嚟噶啦。 广东兵。 系啊，以前跟住国民党过嚟嗰班啦，咁我谂都七七八八噶啦。咁阿彩虹眷村嗰有一位啦， 哦， 吓嗰个据闻话香港人添，即系话 嗰个 系啊， 系咩？ 总之就一定系广东人噶啦。 我喺台中喎，呢个 系啊，你可以探下佢啊，讲广东话得噶啦。 我有去过，我唔知道。 系啊，佢讲广东话嘅，咁好听个人讲话，其实佢系香港人嚟嘅，即系好多好多年前嚟啦，当然系吓咁。咁你除非你附近有呢啲啦，如果唔系你落公园，其实都好似我阿爸咁，其实同啲台湾朋友就唔系识得咁多台湾朋友咯，啲老人家嗰啲 都讲台语， 因为佢个都台语沟通唔到啊， 就唔系学日文咯，叫你爸爸 啊，日文都得，啲老人家识日文 系啊， 但要好老先得， 好多老人家都识日文噶。 咁啊，有老人家，仲有就最好近翻医院啦，啊，因为呢度好现实嘅问题咯，即系始终都有病痛啊，去医院啊咁样。 同埋有老人家系咪近翻啲街市都好咧？其实。 街市买嘢， 佢自己系咯，买啊送啊煮啊嘢 都可以， 系嘛？ 其实睇下你需求咯。咁、 嗯、 除咗街市之外，最好就附近有大卖场啦。 嗯、 最好就步行十分钟内到有大卖场嘅地方啦。大卖场即系可以喺香港嚟讲叫大型超市啦，因为香港好似系冇呢啲大卖场噶嘛。 商场嗰啲先有咯，可能 商场其实又唔当系大卖场。 嗯， 总之大卖场即系外国都有嘅，系香港 即 系多国嘅。 一座楼里边就系一个 shopping mall 咁。 啊，即系例如家乐福啦，家乐福都喺香港出现过，不过执咗啫嘛。咁、嗯、另外仲有咩 Costco 啊，类似呢啲，咁你哋可以自己睇翻咯。咁除咗大卖场之后，有一间小小嘅，你都要注意下，嗰间叫便利店。 哦，呢、這个你中意 吓，咁啊建议咧最好你住嗰座大厦。楼下有啡粉啊，啡粉之类啦， 嗯、 即系佢最仲有咩全家啊、OK 啊、罗尔富啊、四大超商啊，所谓呢四间咧，就如果你喺屋企楼下有一间咧，就好正嘅， 仲有买嘢，廿四小时都方便， 廿四小时买嘢方便啦。其次就系、是、因为佢廿四小时开嘛，咁个门口咧都好光咯。 哦，系 吓，你台湾啲灯冇香港咁犀利噶嘛，香港成街灯都日头咁噶嘛。咁但系台湾啲灯就好黑嘅，基本上 夜晚其实平日都冇人行噶啦，基本上啲楼，所以夜晚都冇乜人行噶啦，基本上 吓咁啊，所以你门口有个便利店咧就好光猛嘅， 安心啲咯，夜晚翻屋企嘅时候 好正啊，呢方面咁，所以建议都揾翻呢啲啦。咁所以附近有大卖场，楼下有便利店啊， 有公园仔附近啦、啊。 咁如果讲生活方便咧，嗰啲生活机能附近仲有好多餐厅食肆啊嗰啲啦，即系好似我哋住附近嗰度，廿四小时麦记， 系 起码半夜唔使饿亲啦。有廿四小时，唔系廿四小时通宵开嘅，有间叫咩豆浆啊， 哦、 即系落去食个馒头啊，食下煎蛋啊，都几过瘾噶，饮翻杯豆浆咁。 类似呢啲咁，其实呢啲咪好方便咯。你都系呢啲有必须要注意啊。 即系夜晚会嗰一区黑蒙蒙咁样，冇 乜都冇， 乜都冇咁样。 咁但系你拣别墅嗰啲就好系咁噶咯。 基本上 系啊，嗰啲 基本上。 所以呢个系拣到区先，你嘅需求搞区，然后咧。先再睇楼咯，咁啊，今集就差唔多时间咯。 我仲有啲大楼嘅嘢要仔细嘢要讲下， 仲有系啦，启屋之前最注意啲咩啊？咁下一集再讲啦。 OK， 好啦，拜拜， 拜拜，拜拜。